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方法培养现在的学生，就是在剥夺他们的未来。近日，由广东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未来以来，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暨赢得与百位领航者探寻教育创新新书发布会在山东全国书博会举行。本书作者凤凰卫视领航者制片人兼主持人、深圳科创学院副院长于莹，与知名儿童阅读推广人、百班千人读写项目总导师周其兴，直面当下教育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又有温度的对话。教是教育内容与方式，这是未来教育迫切需要变的部分。现今知识迭代的速度极大的加快，以单一的知识灌输型为主的教育已不适应这个时代，而应该教授孩子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才能跟上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小学全面开展防近视控肥胖活动。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2021年北京市中小学防近视控肥胖工作方案，明确各区教委要制定本辖区内防近视控肥胖工作方案，按要求完成工作方案中的各项内容，学校覆盖率达到100%。据悉，今年9月份，本市将开展以近视防控为主题的健康月活动，还将开展小学一年级新生健康管理工作，引导家长参加学生健康管理和疾病防控工作，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此外，各区还将组织开展防近视控肥胖专题手抄报、我和家长一起锻炼、我是健康小卫士、中小学生健康素养大赛等活动。今后，本市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管理，重点督促建立健全北京市中小学校防近视控肥胖工作体系，深入探索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线上线下联动开幕。7月16日，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京正式开幕。本届戏剧节以共享戏剧健康成长为主题，历时31天，汇聚全国29家儿童戏剧团体的53台线上线下展演剧目，演出133场，并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节分会场，将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展演，汇集更多的国内外儿童青少年的观众。戏剧节将持续到8月15号。大型童话木偶剧《白雪公主》来了。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王国里，有一个美丽的王后生了一个漂亮的公主。她有雪一样的肌肤，红玫瑰一样的嘴唇，乌木一样的黑发，她的名字就叫做白雪公主。生完公主之后，美丽的王后就去世了。没过多久，国王就新娶了一位王后，她有一面魔镜，每日都会询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可是今天，王后勃然大怒，因为魔镜说她已经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了。白雪公主唇红如玫瑰，皮肤白嫩如雪，她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嫉妒的王后决定要杀死白雪公主，用毒苹果毒死了她。这时王子赶到了，王子的真爱之吻唤醒了白雪公主，施魔法的王后也消失在了空气中，王子和公主相拥在一起。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8号，地点就在中国木偶剧院卡库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孩子会通过多感官认识世界，感受美。游览博物馆、美术馆，不只是视觉和听觉的盛宴，还是大脑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如何让孩子主动去了解奥义深远的艺术展品？美育专业人士的导览和讲解为什么会受到孩子的喜爱？通过怎样的方式可以提高孩子的审美素养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图斯美育的教研主管，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陈科莹老师。欢迎您，科莹老师。 大家好。 上一集节目啊，我们请科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是带着孩子去寻找艺术创作当中的材料啊，这些材料呢其实是一些精神品质和一些创意。那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想聊聊啊艺术学习的进阶之路。其实现在美育呢越来越受到重视，那目前呢您也是从事美育相关的行业啊，先请您谈谈您自己对于美育是怎么理解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美育它是一个说起来比较大的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它又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美育这个东西，就是我从来不觉得让孩子从小去学一个素描，去学一个画画，或者去学一个雕塑，它就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美育了。而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美育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把它拆开看。我觉得美，它首先是一个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随时你可以触手可及的一个东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一个发现美的眼睛。所以我认识的美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引导和鼓励孩子去发现他周围的一些美，而并不是去学一个艺术创作的技法。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博物馆教育，图斯美育一直在做的这个方向，带着孩子去博物馆或者是走进其他的城市文化空间，也是希望从艺术的角度去切入，然后让孩子引导他们去发现周围的这些美。那我说的这个美可能抽象一点来说，它可能甚至是，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种夏天树林里吹过的一个风，就是可能对美有感受的孩子，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东西，会让他非常敏感的去体悟到自然的美好。那如果从小可能没有特别接触过美育教育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就觉得这就是一场风而已。所以其实话，美育是这样一个意思，希望鼓励和引导孩子去发现周围的美和多多感受自己的生活。孩子以后从事任何一个行业，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需要的，能够让他们去更加温柔和非常这个叫什么，就是理性和敏感的对待这个世界吧，我觉得。 是的，可以说美育是一个来自于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感受。艺术呢其实有各种具体可感的形式，比如说绘画呀、书法呀、音乐啊等等。那您从小接触过哪些艺术的熏陶和专业的训练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说起来可能有些家长朋友不会相信，其实我从小没有经过就是非常专业和这个系统的所谓的这种艺术学习，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去学画画呀，或者学音乐啊，其实从来没有过。其实我自己的家庭，就是我爸爸他是一个比较喜欢艺术和对此有一些自己看法的一些人，他以前想要考美院呢，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去上。所以其实在整个氛围，就是家庭的氛围可能会从小耳濡目染的稍微多一些，然后这个是一个整体的环境的方向。那所谓的这个专业训练，其实是我从上高中开始，当时有比较系统的去学习过电影。其实我们知道电影它叫做第七艺术嘛，就是除了绘画、书法、音乐、舞蹈这些传统艺术门类之外，那电影它其实是一个更综合的一个艺术形态。所以当我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就是它有一点像是一个所谓的集大成者，把前面的这六门传统的艺术门类都融合在了一起，然后用视频和视觉这样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出来。那在系统的学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呢，我就会发现其实艺术它都是通的，然后它因为是一个更加综合的东西，所以它给我打开了很多不一样的视野。当你去学电影的时候，你需要了解绘画，需要了解艺术史，了解书法，了解音乐，了解舞蹈，但是同时你也需要了解比如说一些传播、一些宣发啊，然后一些就是视频具体的拍摄等等，就是非常非常复杂。那在这样一个综合的氛围当中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的世界可能被打开了一点，然后再去接受专业的电影教育，包括后来上本科和上研究生之后去往就是更加综合的这个方向去走，我觉得都是这样的一个根基吧。 是的，其实要有发现美的这样的一个眼睛哈，从生活当中去捕捉美感 啊，捕捉细节。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您是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那这所学院呢也是迄今为止历史最悠久的艺术教育的机构之一啊，也被誉为是全球艺术与设计大师的摇篮。在这里的艺术学习啊，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在国内外学艺术这件事情，尤其是高等教育，它可能会不太一样。那像国内的高等教育的话，艺术类的高等教育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方法或者是一些比较传统的方向上，但是在国外的话，艺术类的高等教育它会非常的发散你的思维，就是它不会太在意你的技法或者是你能不能画一个很好的画，它会是理念和意识先行的。所以我觉得在黄奕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不能说学到了什么特别拿出来就可以用的东西，但我觉得它给我造成了一个比较深远的影响，是在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式以及工作方式上。就是它会告诉我，因为我觉得是策展这个专业，那策展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专业，在这个专业里面你需要去了解艺术，你需要这些艺术史都是你的基础，但是同时你需要会去做所有的比如说项目管理，然后这种特别落地的这种工作。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告诉你了一套方法论，就是你如何使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你面前遇到的这些问题。那其实不仅仅是策展这一个专业，其他的这些工作其他的这些专业也是。就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们会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虚，我不知道学出来干什么，但是实际上在黄奕的这个学习经历，他会告诉你每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每一个这个从业者，不管你做任何一个项目做任何一个作品，你都得说出来为什么是这样。你需要有非常完善的调研背景，你得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调研的方向，你为什么产生了这个兴趣，你的研究的方法是什么，然后你最后才能产出一个东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具体很理性的一个工作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最后大家看到的那一幅画和那一个雕塑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套思维方式，也就是给我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受益良多。然后包括到现在的工作，还有现在面对一些小朋友，就是跟他们分享艺术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在用这样的一套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吧。 是的，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啊，要知道每一件展品背后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也是需要不断的打磨和学习的。那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呢，从小就学习专业的绘画课程，您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学习绘画才能够提高审美的素养啊？另外就是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提高孩子的审美素养呢？ 首先我觉得不是要通过学习一个具体的艺术门类才能去提高孩子的审美素养。因为其实再说直白一点的话，我觉得学习艺术技法和审美它是两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在它之间画等号。然后就是并不是说我一个画画画的多么好，或者是照片拍的多么好的符合这种拍摄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审美能力就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儿。所以至于通过哪些方式能够提高孩子的审美素养，我觉得其实如果孩子还在小学阶段的话，我其实更建议家长朋友们多带孩子出去看看，然后去美术馆，去博物馆，或者是去大自然里，去公园里面，然后不同的季节你多去观察一下身边的这些东西，就是从这种非常细微和微小的这些事情入手。其实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会观察周围美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自从去年疫情开始，因为疫情就不能出门嘛，然后我就在我家的阳台上就是看尽了这个四季的变化，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好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我家楼下的那个树，它是从几月份开始发芽的，然后比如说它到了哪个季节它会结什么样的叶子，结什么样的果子，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的去观察过的。当然就是疫情这件事情就是给了我这个契机，但是同时让我觉得这种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它的这种微小的变化，你去感受比如说天上飘的云，或者是去真的感受一场雨的这种能力和你的这个感悟力，我觉得是这种不管你是学艺术提高审美能力，还是说就是以后做一些其他的工作，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向多多考虑，就是多看 如果孩子年纪小，没有高考应试要去艺考的这种压力的话，我觉得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当然就是调动其他的五官，比如说边看的时候边听，然后边去闻一闻周围的味道，边去触摸一下这种树的纹理，只是举个例子啊。其实这些我觉得都是提高孩子的审美素养的一种方式，虽然他可能不会在明天就有效，它是一个需要非常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当孩子从小去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他长大了一定会对他周围的环境和世界充满感恩，和就是更敏感的去对待。对， 其实呢，艺术是一种表达方式啊，艺术能够启发思考，能够产生联想。那您觉得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修养的提升啊，也能够提高小朋友的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吗？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站在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就是我们去学习艺术，尤其是对小朋友接受这种美术美育教育，它一定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就是不是我为了去学艺术去而去学艺术，而是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其实可以这样去思考，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艺术这个东西呢，在一些可能国外的学校，或者是一些相对来说教育理念相对先进一点的国际学校，它可能会把艺术这个学科作为一种去学习其他学科的一种方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以前在国外，我到一个学校去考察，然后那个学校里面他就把这个音乐的这个课程，就是他有一整个学期，然后这一个学期呢，他的这个主题就是以音乐这个课程为所有学期里其他学科的一个基础。那从这个孩子出发，他就要通过这个音乐课程，比如说我去确认一个曲子，比如说是巴赫的某一个曲子，那其他的这个同学其他学科的，你就要通过这一首曲子去研究其他学科的东西。比如说有的高年级一点的孩子，他去通过巴赫的这首曲子去研究了这个声音传播的轨迹，那这个东西就可能和物理和科学相关。那有其他的同学呢，他可能去研究了巴赫这条曲子它诞生的一个社会背景，它的这个历史环境，它当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状态，那这个可能跟我们大范围讲的人文通识和历史是相关的。所以以此类推，那其实艺术它本身不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它从一个学科变成了一个学习方法。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长朋友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一下这个方向的事情。所以如果这样去思考的话，那艺术本身美育本身它就不仅仅是艺术而已。那我们再去看一个作品，去欣赏一幅画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想他，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方法，他在里面看到了什么，或者是让他去看图讲的故事，当然这些都是最简单的方法了。当然也有我以前做过一个另外的一个课，就是让孩子对着一幅作品去挑选一个作品，然后你去对着它写一首你自己的小诗，这样的一些方法其实都能够促进孩子去提高他的比如说表达能力啊，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啊，或者是他的写作能力，甚至是语文能力、英语能力。有一个小孩给我写了一首英文的诗，对着某一幅作品，对，然后以及一些其他学科的能力。所以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来讲，艺术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我们可以内化到自己身体里面的一种学习方法。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方向。 是的啊，其实艺术啊，表达创造啊，他们之间呢是相通的。那么家长朋友呢，可能希望孩子能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有所发展。那具体到美的层面，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激发孩子认识美、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这种自觉性啊、自驱力？那么有的时候孩子觉得他看不懂这个艺术品啊，或者艺术展览，又或者觉得这个艺术展览，哎呀，从小孩子的视角去看呢，有点枯燥，这个怎么办呢？请您给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吧。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其实，首先就是跟刚刚说的，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一个孩子他都对博物馆和美术馆这个事情感兴趣。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家长觉得就是它是一件必要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家长其实可以给予一些相应的引导。比如说我在上集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 VTS 的策略，然后大家可以去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来引发自己孩子的思考。比如说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觉得，然后你还看到了一些什么别的东西，这样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博物馆和美术馆，它其实 有非常多在展品旁边的一些互动的这种装置，比如说里面会有一些小游戏，然后或者是一些能够提升孩子兴趣的这个去了解，比如说一些电子屏幕啊，然后你可以在上面画画动动手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它其实是以游戏的方法在引导孩子去了解和看这件展品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是家长朋友们可以在博物馆里面去关注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的话，如果孩子实在是看不懂，然后没有兴趣，或者是家长朋友们不知道怎么去引导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多来尝试上一下图斯这样的博物馆课。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和其他家长沟通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就是我们不知道让孩子怎么去看懂艺术作品，或者是引导他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那我们的老师其实会从更专业的这个角度，然后和更懂孩子的这个角度去引导孩子，然后通过游戏或者是互动这样的方式，让孩子对里面的东西有所感悟。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如果能称得上建议的建议的话。 嗯，好的，那也希望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啊，能够多多的走进艺术馆和美术馆啊，去感受美，发现美，最后呢能够创造美。那今天非常感谢图斯美育的教研主管，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陈克颖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谢谢陈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灰色城楼，大十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失常。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